成甜蜜蜜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你爱我呀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I love you, oh, you love me, 蜜雪 ice cream auntie. I love you, oh, you love me, 蜜雪 ice cream auntie.蜜雪 ice cream auntie， 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。